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26章，装备包啱啱抢过嚟，豆腐就依佢个嘴啊闹咗一句，一拳就抌落我个面嗰度。佢嘅力就好细嘅啫，我随手一挥就挡住咗。豆腐俾我扯住咗双手，嘴里边就喺度闹： 你老尾啊，扑街仔！你想送死都唔系咁样嘅。 佢一路闹一路挣扎，但系就冇挣开。佢啊即刻又闹： 我咬鬼死你！ 我真系冷不防备，俾佢一啖咁啊咬落条颈度，痛到我啊打咗个冷震，下意识就松开咗手。豆腐啊扯住个粗气，眼里边全部都系怒火。佢突然间讲： 好，我讲过上刀山落火海，我哋兄弟要一齐闯。你如果要复仇嘅话，我就同你一齐去。 讲完，佢一手啊扯起个装备包，拧转头就向回走。我即刻扯住佢件衫，深深咁吸咗几啖气之后，先勉强咁讲出一个字：走。讲出呢一个字，已经用尽晒我全身嘅力气。跟住我就扯住豆腐开始逃命啦。漆黑嘅雾道喺个灯光当中嘅闪焰，逐渐咁就俾我哋揈到咗身后边。光暗交错嘅地底，我扯住豆腐只手啊，系咁狂奔。我要活落去，只要能够活落去先可以报仇，只要能够活住先可以睇清真相。我是不能够被阿豆腐和文文跟着我一起送命的，要活下去。身后边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蹦蹦蹦的声音，好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敲击在地面上边。我知道那只东西应该追过来了，穿过墓道后边就是14年爷爷生活的地方。我强迫着自己不要再去看，扯着豆腐是这样向前走。跑出咗呢一间墓室，沿住爷爷之前带我嚟嘅路线，又接连咁穿过咗两间嘅墓室，跟住墓室嘅门突然之间就关上咗。定眼一睇，原来系砖碎喺度操纵住啲机关。除咗砖碎，门后边仲有中宫同埋顾文敏。顾文敏嘅面色而家好苍白，膊头上边嘅绷带就渗住血。但是就一啲都唔似有啲咩生命危险嘅样。我啊拧转个头望向豆腐，豆腐家下就有啲尴尬咁讲： 如果唔系咁用佢嚟刺激你一阵间，边个知道你副咁嘅铁石心肠啊？ 顾文敏睇一睇我身后边关上咗嘅墓门，似乎好似意识到乜嘢嘢咁，佢哑声咁讲： 陈老爷之佢。 豆腐对阿顾文敏啊使咗个眼色讲： 哎呀，唔好拖啦，地鬼王就快追过嚟噶啦，都唔知道呢一个咁嘅墓门顶唔顶得住佢。 大家就默契咁停止咗呢个话题，再乜嘢都唔讲啦，喺一个又一个嘅墓道当中啊，系咁狂奔。每到有机关嘅地方，砖碎就会停落嚟，将墓门关闭。我哋逃命嘅路线唔系之前走嘅地下河道，而是砖碎他们两人之前行的路线。十几栋的墓门依次就是这样关闭，地鬼王追击那阵时的沉重脚步声就已经听不到了。大家是这样狂奔了好久，筋疲力倦，最先是受伤的顾文敏就扑低了，跟住的就是豆腐的一个狗食屎。砖碎扯住气咁讲： 唉，应该都差唔多啦。哇，呢隻嘢力气再大，如果要撞烂嗰十几道嘅墓门，都需要好长嘅时间。唉，我哋唞下先啦。 呢个系一条我未嚟过嘅墓道，砖碎两个人之前就应该路过嘅。佢岌咗下头，示意呢度应该冇危险嘅，跟住就一个啰柚蹬一个地上边。眯埋只眼仔喺度休息，顾文敏就好担忧咁睇住我，佢就谷住啲话都冇问。豆腐就叹咗口气，从自己嘅装备包度揾出咗最后嘅一块酱牛肉嘅递俾我讲： 唉，食啦，我啊将我嗰份都让埋俾你啊。 我睇咗佢一眼，长长咁舒咗一啖气，哑住声咁讲： 求先真系多谢你啊！豆腐就拍咗拍我膊头，将个食物就分俾大家。昏暗个墓道入边，我哋一班人都寂静无声，只系听到喺度咬食物嘅咀嚼声音。我就冇再去回忆之前嗰一幕。事实上，我哋而家就仲未脱离危险嘅，仲未离开呢个咁嘅鬼地方。如果呢阵时去谂，我唔知道自己会唔会又会发狂。冇几耐，大家就重新上脑啦，就好似惊弓之鸟、丧家之犬咁，急急匆匆咁穿行喺呢个千年嘅地宫之中。喺回程嘅途中，嗰一个主人嘅玉鼎嘅洞窟嗰度，我哋睇到咗揭安同埋佢嘅仔已经腐烂咗嘅尸身。忽然之间，一个黄色嘅嘢就从阿揭安嘅胸腔嗰度捐咗出嚟，吓咗我哋一跳。定眼一睇，原来系一只阴阳狐，嘴里边仲担住半嚿腐烂咗嘅内脏。豆腐个嘴里边就吟咗一句阿哩噜呀，咁歪埋只眼就唔敢细睇啊！多行不义啊，必自毙。揭安对自己嘅仔嚟讲系一个好父亲，但系对于俾佢害死嘅人嚟讲，系一个不折不扣嘅魔鬼。而家有咁样嘅结果，都算系报应。嗰、那个阴阳狐吞落咗最后嘅一块内脏，舐咗一舐个爪，又是揈咗一揈身上嘅毛，将喺身上边黐住嘅嗰啲蛀虫同埋肉渣就揈干净，对住我哋就发出咗奇怪嘅叫声。睇个样子就好似冇乜嘢恶意，反而想一路跟住我哋走啊！尊瑞讲呢一个阴阳狐，世代都系为人所驯养嘅，已经系离唔开人嘅啦。顾文敏咪讲：咁佢而家系咪想揾新嘅主人呢？豆腐就摸咗摸个下巴讲：啊，都生得几得意啊！不过食内脏啊，佢只手指头啊计咗一计。而家一块猪肝大概9蚊，一日就喂佢2块，18蚊，一个月咧就240。睇嚟可能比变大蠢啲烟钱仲要平噃，不如我哋养啦。跟住就睇向我，我讲猪肝就好搞嘅，万一如果佢要拣食人肝咁点办啊？豆腐一听，佢即刻放弃啊！我睇见呢只阴阳狐，不由得就谂起咗萧静。亦都唔知道佢系俾阿爷吓退咗之后去咗边度。阴阳狐就好通人性嘅，好似听到咗我哋讲话咁，嘴里边就发出咗一啲咦咦咦咦咁嘅叫声。呢阵时，尊瑞又向阴阳狐招咗下手，嗰只嘢揈咗揈啲毛，速度奇快咁啊，躝上咗去尊瑞嘅膊头。只不过啱啱喺个尸体里面捐出嚟，身上嘅嗰阵味咧就臭到死。顾文敏讲：，诶，尊先生，你打算养佢咩？尊瑞就岌咗下头，亦都冇多讲。豆腐问：，啊，你唔怕佢拣嘢食啊？尊瑞就睇咗佢一眼，微微笑咁讲：，佢拣嘢食嘅时候，我咪将你捉过嚟啦。豆腐一念啊惊恐，佢匿咗我身后边讲：哎呀，真系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啊！土豪，我咁样嘅穷屌丝，以后就唔再同你来往啦吓！你唔好捉我啊！之前凝重嘅气氛，而家就因为阴阳狐嘅出现，就等到稍微缓和咗一啲。尊瑞要养佢，亦都系我意料当中。当年地鬼族嘅人驯养阴阳狐系用嚟制造境界嘅，顺便系阻挡外人，但系就冇害人嘅举动。阴阳狐有咩错呢？要话错嘅就系驱逆佢嘅人。尊瑞呢个人一身贵气，而家虽然讲我哋有过呢一次嘅合作，但系交往就唔系好深。如果话佢系善女，咁倒斗挖蘑菇嘅又有几多个系善女啊？能够捞到专家嘅呢个地步，就唔知道背后究竟有几多嘅事啦。呢、这个阴阳狐落咗喺尊瑞嘅手里边，亦都唔知是福是祸。有咗阴阳狐之前嘅嗰啲矮小嘅黑毛怪，亦都冇再出嚟。我哋一爬出个盗洞口，亦都唔顾得休息，即刻就攞个探铲将个盗洞啊回填翻。一嚟呢，是阻止有人再入到嚟呢一个洞； 二嚟呢就係、是、有心将呢个地鬼王就困喺入边，只係回填个肚比较少，可能都起唔到太大嘅作用。一諗到係爷爷嘅尸身喺入边四分五裂不见天日，喺我心头嘅悲痛就真係难以言语啦。出盗洞嘅时候外边啱啱就係夜晚黑，大家做完嘢亦都唔敢喺个原地多留，准备呢就先走出个树林，返到去沼泽旁边再休息，咁样会安全一啲。连夜咁样样喺度跋涉，等到去到沼泽边嘅时候，大家都攰到趴晒地，全部都原地冧低，喐都唔喐。中公就比较命苦，用阿豆腐嘅话嚟讲呢，受人就二分五，而家老板偷你都唔能够偷。嚟到咗沼泽旁边，专帅就将呢个成身散发住尸臭嘅阴阳壶俾咗中公，示意佢啊将呢个狐狸啊洗干净先。我哋其他嘅人都全部瞓晒个地上边休息，中公就继续喺度做嘢。豆腐睇到呢度，佢就用仇恨嘅语气咁讲：哎呀，真系万恶嘅有钱人啊！唔将我哋啲打工仔啊当人咁睇，我要抗议。小钟，你唔使惊啊，我啊同你主持公道。中公一边洗住只狐狸，一边拧转个头，用睇黐线佬嘅咁嘅眼神啊，同阿豆腐讲：同主子做嘢系我嘅责任。豆腐即时就目瞪口呆，跟住佢就问咗一个我亦都好早就疑惑嘅问题：哇，你咁忠心，佢究竟几钱啊？一个月俾你？中公啊伸出咗两只手指，豆腐啊讲：两万。专帅一睇到，嘴里边啊噗嗤咁笑咗一声。中公笑住咁拧拧头：20万啊！如果表现好嘅话，仲会加。不过呢啲都系小钱嚟嘅啫，最紧要嘅系赌斗嘅分红。豆腐一听啊，成个呆晒，好似遭雷击咁，耷低个头喺度自己讲：哇，咁啊，一年至少都有240万喎、啊！喂，阿土豪，我哋都系继续做下朋友好啊！我啊冇理豆腐，眯埋双眼放松全身嘅肌肉，但系心里边点样都放松唔落嚟。巨大嘅痛苦喺放松嘅时候就排山倒海咁压过嚟，我眯埋双眼，觉得个喉咙就好渴，两只眼都发晒热，个脑里边就好似放电影咁，全部都系爷爷嘅场景，过去嘅、最近嘅，一幕一幕喺个脑里边不停咁放大，我个心脏一抽一抽咁痛。以前我可以呃自己，或者可能阿爷爷仲喺某一个地方活住，但系而家我知道佢真系死咗。呢个世界上边真就系只系剩低我一个人啊！亦都过咗唔知几耐，一只温热嘅手就碰咗一碰我块面，我听到顾文敏温柔咁讲：好似已经瞓着咗咯。跟住系豆腐嘅声音。顾大美女，呢啲事仲未完噶，真系。虽然陈老爷子就去咗，但系我预感到呢件事未完噶。你啊，成日都同我哋呢啲咁嘅挖蘑菇嘅人行埋一齐，就真系唔好嘅。你接落嚟点样谂啊？ 我会同你哋一齐，直到呢件事全部结束，我会尽所能咁帮助佢，小豆。多谢你一直陪喺佢嘅身边。 哎呀，呢啲真系冇办法啦。鬼叫我系一个义薄云天、风流倜傥、重情重义嘅男子汉啫。